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7集。秦大佬是真大佬。见鬼似的，陆兆颖看向戚成军。昨天他打电话给戚成军的时候，对方就在机场。陆兆颖一直以为是戚成军提前接到了通知。 不是，没弄错吧？129什么情况？ 陆兆颖难得正经，收了笑，问： 他们这点小事也接？ 陆兆颖不能接受啊，他跟129的核心会员接触的不多，只知道里面有几个大神，其中还有一个出单费特别特别贵，但又是最难搞的。可跟他们家的小可怜有啥关系啊？至于秦冉是129的会员，别开玩笑了，陆兆颖压根没有想过这可能。程俊也眯了眯眼，没有再关注他的人体模型，而是拖着一张椅子过来，朝戚成军抬抬下巴。 说，就…… 戚成军想了想，说： 没多问。好像是一个姓封的人。 我知道了。 陆兆颖一拍桌子，似乎抓住了什么思绪。 就江小叔跟我说过，封楼城跟公安局局长联系过，他是云城第一掌权人。说起来能这么快开庭，还是封楼城插手的。 封楼城，陈俊有点印象，挺有手段的一个人，晋升在即。 我原本以为他是在向俊爷示好，这么看来又不像。 陆兆颖找回了脑子，若有所思道： 所以他只是为了秦小冉？ 可是有必要这么大动干戈，千里迢迢把戚成军找来吗？他以为除了程公子，不会有人干这么无聊的事。 秦冉还认识封家人？ 陆兆颖是真的诧异，又特别好奇，就秦冉他是怎么能认识封楼城的？他忽然觉得秦冉有些迷，明明本身没什么，但牵扯到的人跟背景一个比一个大，封楼城可以忽略，129就不能轻易忽略了。陈俊没说话，他没有查过他的身世背景，只在这个案子发生后才去调了他在宁海镇的卷宗。对秦冉的了解仅限于他跟宁晴还有林家的关系，家庭背景简单，父母离异，玩政治的谁没有几个城府呢？封楼城可不像是个老好人呢。 回去。 程俊伸手拿了外套，说： 我重新看一遍3年前宁海镇712的卷宗。 秦冉从医院到学校，天差不多黑了，学校大门外的路灯亮着，林景轩就站在路灯下，修长的身影在路灯的映照下更加的挺拔清俊。此时正下第一节长课晚自习，很多学生趁这个时候出来吃夜宵。林景轩长相扎眼，吸引了不少目光。看到秦冉从出租车下来，他轻微的皱眉，目光又转向他的手。 手上的伤没事吧？ 不妨碍日常生活。秦冉眉梢一挑。 那 林景轩不太会跟女生相处，若此时换成了秦宇，定然会朝他哭诉，那他就顺势把银行卡给他。换成秦冉，对方仿佛没事人一样，这性格差得太大，林景轩无所适从。 你手机上有电话，遇到困难了记得打给我。 林景轩叹了声，想想宁晴的态度，他对秦冉这样也不难理解。 这张卡拿好。 想了想，又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，尽量的放缓声音。 晚上吃了没？ 秦冉避开，依旧挺酷的，字不多，眉眼敛着乖戾。不远处，秦宇跟一行人站在一起，抿唇。他在家里知道林景轩要来学校看秦冉，就也让司机把车开过来，说自己的卷子丢在班级了。 秦冉身边那个人是谁？真帅，好像有点眼熟。 秦宇身边的娃娃脸小声地开口。秦宇没说话，指尖用力地掐住手里的书。林景轩素难接近，他花了几年时间才能接近林景轩，平日里都是他黏着林景轩，何曾见过林景轩主动对人亲近？这一幕可真碍眼。他就不明白，秦冉除了那张脸一无是处，他这么努力学习，努力学小提琴，可是秦冉他什么都不用做，身边的人怎么就都偏向他？秦冉似乎跟林景轩话不多，没几分钟就进校门了。林景轩看了他的背影几分钟才开车离开。我们走吧。秦宇没有回林家，也去了班级。他低头看了眼手机，目光沉沉的。秦冉没有直接去班级，门卫大叔叫住了他。 秦冉，你过来，有你的快递。 秦冉长得好看，门卫大叔认识他。最近进出，门卫大叔都很关心他的手，每回都要多问几句。 东西有点重。 门卫大叔掂了掂箱子，说： 我帮你送到寝室门口，让宿管阿姨给你送上去。 说着，他十分轻松地拎起了箱子。秦冉本来想说自己拎可以的，但大叔十分热情。他摸摸下巴，笑了笑，微微偏头。那您帮我送到班级吧。 好嘞。 今晚班级里只有一半的人，因为下课，散散落落地坐着。林思然正在跟夏飞讨论习题，看到这立马放下书，接过纸箱，跟门卫大叔道谢，又问： 冉冉，你这什么呀？ 给你的。秦冉坐回椅子上，靠着墙，翘着二郎腿，漫不经心的。他在桌子里掏了一本外文的时间简史出来，本来还想掏个糖的，想想自己的手，又算了。林思然眼前一亮， 那我现在可以拆开吗？ 送你的，你想什么时候拆都行。秦冉翻开书，林思然立马朝前桌要了刀片，拆盒子。其他人闻言都过来看热闹，就连乔生也坐到了林思然椅子边缘。 快点，要上课了。 看起来有些大，是娃娃吗？ 看看咱们秦大佬送了你些什么礼。 说这话的人是乔生，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猛地停下来，声音戛然而止，抬头愣愣地看向秦冉。本来凑过来看热闹的人群也陷入了沉寂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